Enough, enough! 雪飘。 少数民族是白族，今天在这里我想为大家清唱一首白族民歌，是我从小听到大的。紫土想火，火想蜜，蜜蜂想花，花想蜜。第一段用白语演唱，第二段用汉语演唱。 Yeah.

Yeah.